是两点半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骗自己伤痕。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开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喉咙。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却会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H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的时间里人生到位，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oh， 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et it up check it out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必非天意，能不能朝着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也不是 虚言。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尘封的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

想从今世的念代替，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过一辈子。 李和牛仔曾经经历过苦难，干过挑砖的建筑工人，但是也练就了他强壮的身体，几分沧桑，几分激昂，大气恢宏，极具感染力的声音是在诉说着生命的意义。尽管老爹演绎的绝大多数歌曲和原唱有几分雷同，但是凭借着真情的和自然的流露，打动的每一个听歌的心。老爹以人生道路为底蕴，留给大家的是扑面而来的真挚，而那份生命当中的呐喊，搏击出来的激情，才是他音乐的本真。李和牛仔最后一首歌，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黑夜，世界是多余，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我的心，我的梦，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啊啊，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说你会有奇迹。掌声，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回忆，世界是多余，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我的心，我的梦，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啊啊啊，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你叹息。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说你会有奇迹。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

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卑微。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yeah、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切我的伤悲，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又多一步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笑无悔，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上了天后，告白碰上了行当，汪峰注定是一生被抢尽的。但是他的歌铿锵有力，无论是词无论是曲，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靠谱，让人忍不住驻足回望。看看走过的路，想想当年的初衷，端详一下镜子当中的自己，是否还认得出原来的样子呢？听到汪峰，想念真好。 你知道我常常想对你说抱歉，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是我们要注定经历的微笑就好。你知道我有时会偷偷的落泪，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其实就是爱的模样，亲吻就好。

是一公里一世人相爱过的一秒。公路上城市中流行的向前不断的奔跑，跟着我一样摔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卷起海浪的声音，刺穿我发烫的身体，像一个刺青永远抹不去。 一直以来，陈明真给人一种很清纯的印象，牛仔裤、衬衫，又直又黑的头发和永远灿烂的笑容，还有他一口健康的白牙齿。不过现在的陈明真可是完全变了模样，看到了全新的陈明真，也会让人很惊艳。除了外形180度的改变之外，出完第九张专辑的陈明真在事业上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又暂别歌坛，到戏剧世界当中去开创另外的一个空间。接下来听到来自于陈明真《最后一场雨》。 我只想将慢慢回过去，心情还停在你的场景，感觉像挂在路口的你，等不及待要怎么说。这些路还不想唱下去，能匆匆想要我回去，此时只剩了点心情。

你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真情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你爱着自己，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福彩三 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三 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三 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希望我们的电波当中送出的好音乐能够让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那么继续要 与你分享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窍门，醋可以除厨房异味。厨房使用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异味，怪怪的，令人闻着会不舒服。后来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厨房异味的这种小妙招，一试哎，果然有效。什么呢？就是在锅里倒上一些适量的醋，然后再放一些水，再放到慢火上慢慢的加热，让其蒸发，一会儿就可以除去厨房里边的异味，令厨房是恢复如昨。不妨试试吧。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钟情，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一下花动的小道流汗。 一恋爱我的热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停下来恋爱。 在外地找到了奶茶，我怀疑全都老他。Why can't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ay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of this so damn me,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Let it tell you what this game is like. Yeah, you're round for the game. We know you be like it's just with you.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He'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show the world to be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Come on, come on. 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 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 小心的眷恋的浪漫，一轮山花灯火烧到流汗。若我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比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我就来恋爱。 在外人看来，许巍已经俨然踏入了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一路上许巍到底经历了什么。就像傅园慧的那句话说，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而他呢，曾经经历过迷茫、绝望、混乱和艰难，一度不堪重负的他曾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症的痛苦当中。那段时间他谁都不认识了，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父母。而后来他的爱人始终不离不弃，每天自学吉他，然后呢，在他的面前弹奏他的音乐，希望能够唤醒他的记忆。还好有家人的陪伴，还好有妻子的不离不弃，他又重返歌坛。他就是许巍，彩云之歌。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遥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寂静。寂寞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仍是否至此在群山沉默的怀里，仍是山之子。当太阳不照这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青春在这一刻起飞，用雄鹰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用雄鹰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声震刹那，草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在梦境唱，唱进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的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翻山坡，千里路程牛羊羊，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在梦境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家手鼓唱起歌，唱得好轻松似火，别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在梦境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99，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Yeah, yeah, 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著名歌手周杰伦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极多次写给自己的妈妈，比如说听妈妈的话，以母亲叶惠美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专辑叶惠美，但是很少提及自己的爸爸。成名多年之后呢，周杰伦才在母亲和外婆的不断劝导下重新接纳了自己的父亲，并且邀请父亲参演自己导演的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为你送上的歌来自于周杰伦，你听得到。 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因你等待我烦恼，只有你能听得到，还有没有人知道你的微笑像拥抱，多想牵着你也好，任由我们的抱，站在屋顶这被风吹不响，